支持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新年贺词集会近日在德国的柏林和科隆举行，由德国反帝论坛朝鲜文化研究小组的人士和群众参加。会上发言者指出，金正恩同志在新年贺词中总结了去年的成就，指明了今年的斗争目标，朝鲜人民奋起投入了贯彻新年贺词精神的斗争，对此表示坚定的支持和声援。